记得喺细个嘅时候，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。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，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，每一把声都好特别。我成日都喺度谂，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，我一定好开心。 同台中你对手心连戏，浪漫台上另一片天地，前面动作会看得心中都欢喜，一点一丝未忘记。台前热吻我更加入戏，愿令台下也感觉滋味。红颜遇上戏中关心他的知己，短短一生亦完美。 想和演出一场。